穿过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三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是不是特别的振奋人心呢？特别符合今天九月一号的感觉，对吧？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三点，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开学了，今天全国大多数地区的中小学、幼儿园都开学了，我们是不是也开始了新一季的成长呢？ 你醒来时候问候你好，想起的阳光哼着歌谣，心情像彩虹缤纷舞动，你我的脸上写满微笑，相同的呼吸，相同心跳，敞开心去看幸福环绕，放飞你的梦，不怕山高，勇敢做自己就是最好。记住老师教着告诉你们的话，存放在心里的家，成长的路上有烦恼的话，请坚强勇敢的追寻梦想吧。要记住什么是最重要的，你一定会健康幸福的，要有自信，不要问我可以吗，开学第一课你们准备好了吗？成长的路上总有烦恼，与伙伴一起爱的拥抱，校园的花草一同长高，开学第一课用心起跑，相同的阳光，相同骄傲， 这是黄子韬带来的第一课。其实我倒真的觉得可以第一天开始就观察起孩子，尝试去了解他。今天很多的孩子都开学了哈，啊，很多今天上班族也感受到了路面上的那一份拥堵。我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九月一号，让每个人都刻骨铭心的日子，你会想起谁？我前两天看了北京市的一项调查，是对3000多位中学生的一个心理状况的调查，其中有一项叫你对父母的态度，看完之后让我特别特别的震惊。有将近60%的孩子极度反感或者是痛恨父母，这是怎么了？我们怎么活成了给孩子这个感受的大人？而这个调查说，只有4%、5%都不到的孩子 喜欢自己的父母，也就是说剩下的那95%或多或少的都有问题，要么就是惧怕父母，要么就是反感父母，要么就是对父母的反应很平淡。95:5，这个数字我看完以后真的是很长时间我都在想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有一个我比较肯定，就是其实它反映的是现在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亲子关系的危机，对吗？我记得有一位国外的心理学家哈曾经说过，说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跟孩子的关系怎么样，比你对孩子做什么要重要得多，你同意吗？所以多笑笑吧，如果还没有想到别的什么好招，先把自己的情绪调节起来，别老绷着个脸和孩子一起开怀大笑起来，我想这样他才会对你敞开心扉起来。其实你笑起来真的很好看。 远方的山川，想起海边看海鸥，不管风雨有多少，有你就足够。 喜欢看你的嘴角，喜欢看你的眉梢，白云高在那蓝天，想你的微笑。 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时光美得像画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你笑起来真好看，春天的花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你笑起来真好看，像夏天的阳光，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整个世界全部的时光美得像画卷。 I want you to stay, don't fly away. Why am I so into you? You wanna play, but I ain't good at games. I know I'm not that cool. And every time you're not around, I feel the only thing I need is the sweet way you tell me that we're lost in symmetry.And I'm sorry if I'm shy, darling, this is just me. I lay down with you all day, but you're playing hide and seek. You say, baby, follow me. You won't regret, but girl, you keep running since the day we met.Could you stay here for a sec? Let's take a breath. Now enjoy this sunset and take my hand. But you're flying high, high in the sky. So so you can touch the blue. And deep down I know this ain't gonna work, 'cause this love makes me a fool. And every time you're not around, I feel the only thing I need is the sweet way you tell me that we're lost in symmetry. And I'm sorry if I'm shy, darling, this is just me. I lay down with you all day, but you're playing hide and seek. Hide and seek. Hide and seek. Hide and seek. But you're playing hide and seek. You say, baby, follow me, you won't regret. But girl, you keep running since the day we met. Could you stop here for a sec? Let's take a breath. Now enjoy this sunset and take my hand. You say, baby, follow me, you won't regret. But girl, you keep running since the day we met. Could you stay here for a sec? Let's take a breath. Now enjoy this sunset and take my hand. Want you to stay, don't fly away. Why am I so into you? 捉迷藏，对，我相信大家可能跟孩子们都玩过吧。 Hide and seek， 孩子在很小的时候，我们就常常用这种方式来逗他们玩。快藏好了，我要来了哟。我想可能这是一种我们最普通最直接的增进我们孩子之间感情交流的一种方式吧。其实不用学我们都会，对吗？一定记得哈，无论自己多忙，都不要冷漠，都不要忽视了孩子。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一些忽视会让孩子们觉得自己很没有存在感，是不被爱的。我记得有一个来自英国的教育学家好像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当孩子感到被爱被信任，那奇迹不久就会出现在你的面前，如果还没有，请再等一等。我觉得全世界可能真的只有中国的家长们是最爱孩子的，但是有时候也总是最不信任孩子的，你可以想一想啊。而我曾经在网上看过一个盘点中国父母的那个神逻辑，说什么呢？说成绩一下滑就是谈恋爱玩手机造成的，然后手机消息不断是干嘛呢？就开始怀疑孩子是不是早恋了，生病了就是不想去上学找的借口，然后近视了就是玩手机玩的。你中招了吗？有哪一项你是这样的？之前跟几个好朋友在聊天的时候还聊过，我的一个朋友讲说他妈妈从小就一直不肯听他说话，他说的他妈妈都要找个人再确认一下才会相信。后来他也工作了，都已经很久时间了，但是他的妈妈依然对他不信任，对他的影响后来就投射到了他的亲密关系上面。后来我的这个朋友呢，怎么讲，找对象的时候真的是毫无安全感可言，一直在怀疑，一直在忧虑。虽然后来也结婚了，但是大概也就两年的时间吧分开了。所以你看，其实家长对于孩子的这份信任真的影响的深远程度比我们想的要来得深得多。虽然说可能这样的现象并没有现在发生在你的身上，但是如果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下次就观察一下，如果有的话，你更可以和孩子道个歉，没什么的呀。再跟他一起去看一看，这个夏天，过去的这个夏天还很火的一部动画电影《夏日有晴天》，去感受一下冒险时光吧。 阳光凝梦外的盛夏，咬紧冰镇的浪花，云朵在天空里涂鸦，海风吹来了晴朗，雨你不起雨季 界，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名，慵懒踩着温暖细沙，小摩托追着晚霞，月光船儿倒映成花，星空洒下了童话。雨，你不期遇见，夏日有晴天，美好都呈现。多幸运，在这个夏季，幻想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也会赋予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名。多幸运，在这个夏季，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陪伴你去探索陆地，未解开的谜总会给我们勇气，这世界会有你我姓名。 夏日有晴天，周深，欢笑起雨有你一起，翻越海底就是天晴。和海怪少年们一起踏着月光，回味阳光柠檬味的盛夏，真的这个感觉是不是不要太好呢？今天我们说9月1号让你想起了谁，更多朋友说回忆起了在校园的时光。老赵说，9月1号学子们又各进自己的学校，包括我的两个孙子，每当开学的日子，自然也会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虽然几十年过去了，还能记得小学的段希森老师，这是小学的班主任，山西人，中学的岳敏老师，中专的赵继祖老师。赵老师至今还在我们中专的微信朋友圈里，我们全班的同学都非常热爱我们的赵老师，特别好。多少年过去了，想起老师仍然是那种特别温馨的感觉，对吧？嘟嘟说，想起了大学时候的好朋友，那么多的陪伴时光，不知是天气的原因还是怎么的，上午听音乐就挺怀念的。我想你在上学的时候一定是大家眼中的好学生吧。宝姐姐说，我和我爸当年的小学是同一所小学，爸爸的数学老师后来是我们的校长，开家长会意外让他们师生相见了，这是怎样的一种缘分呀。北京五号线，我知道你向来特别逗，所以我今天也很期待你的留言，果然你不负众望。他说这个9月1号让他想起了孙悟空，对，没错，就是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那位。他说如来佛括弧家长们终于解放了，而悟空呢，因为被压在苦行山下，那个苦日子就来了，等待着师傅们，就是老师们来解救他，早日学业有成，踏上西天取经的道路。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彩虹的微笑想到了儿时学生时代的自己，怀念当初的 无忧无虑。其实现在这样也很好啊，你不觉得如果一直是那样傻白甜，人生过得其实也没意思的，对吗？哥大爷说，怀念学生时代，觉得军训尽管是苦，都是快乐的，是这样的。九月一号，让你想起了谁呢？欢迎大家此刻在 App Store 里面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入口的位置，进入到你的故事我的歌专属聊天室，会遇见你。 看不清，道不明，说不出，这路上甘苦酸辛。想忘记，却想起，这风景总是心里早就熟悉。 谁在哭？ 谁在笑糊涂？ 谁周而 复始孤独？是我要，是你要，是他要。人间路，人迷路，人间路，有我阳光雨露。人间路，有花骨，人生化作仅有而出。歌唱吧，青春留尾巴。歌唱吧，少年剑长发。曾是鸭，繁星鸭，再出发。阳光雨露，人间路有花骨，人间路有美好去处。歌唱吧，大声而漂亮，歌唱吧，日月伴欢唱，白色光，青色光，五色光，跨越高山大海的相随，神秘日月光辉，助力世界之天。 在这个路上一去有你弥足珍贵，这首路来自蔡成玉和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带来一首我个人觉得非常不错的领唱合唱歌曲，名字只有一个字，就叫做路。是的，在孩子成长的路上，我觉得天下好像所有的爱哈都是为了团聚，但是唯有父母的爱真的是指向别离的。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有点残酷哈，但是你会觉得人越长大，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你越来越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怎么去学会放手，怎么去学会在他的生命当中体面的退出，好像是很多人一直在学习的课题哈。我们一直在说孩子总有一天要长大，如果父母不跟孩子来进行那种心理上的断奶，可能孩子一直都会成为一个长不大的小孩。所以特别建议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看看武志红老师的巨婴国，我看了很多遍，而且对于其中的某一些章节我到现在也还是在不断反复的看。其实有些事情或者说具体来讲就有些书吧，你看一遍你并不能很好的去领会其中的精髓，尤其是当你在生活当中你遇到了一些相似的场景之后，你再来体会书中跟你所讲到的那些道理，你就会有一点痛彻心扉的感觉。什么事情现在干都不晚。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我们稍事休息。 我多久没有说我爱你，我知道你一定偷偷的哭泣，是你不知不觉还是不愿相信，你怀里的 baby 如今已顶天立地。妈，我多久没有紧紧抱你，我知道你一定悄悄地伤心，请你不要怀疑，请你一定相信，你永远都是我最最亲爱的人。妈妈，我终有一天将要远行，去实现你给我这个生命的意义，知道你会担心，也知道你会孤寂，也知道你不想听，听我说对不起。妈妈，有太多不知从何说起，那些成长和宿命谁都不能抗拒，你要为我骄傲，我也会早点回去，因为你在哪里家就在哪里。 这是来自歌手张杰在2020年去年的时候的重唱版的《给妈咪》。什么事情现在做永远不晚哈，一会儿见。 时间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下午3点钟，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周慧。 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的歌。 看天空蓝蓝蓝蓝蓝的很透明，其实人呢人呢很容易失忆，时间它会擦去所有痕迹，让风吹呀吹呀放肆我自己，没有谁呀谁呀离了谁都行，我的故事还会继续，只是少了你。 一些瞬间让所有光熄灭，没有任何人可以了解我所做的妥协，在黑暗中告别，在伤痛中对决，也许有遗憾狼狈不堪，也许注定平凡，就让风暴更加狂野，就让寒冬更加冷冽，就让我的伤痕告诉这世界，放弃属于我的一切，那么就让拼搏带着希望。伤痛中退却，也许有遗憾狼狈不堪，也许注定平凡，就让风暴更加狂野，就让寒冬更加冷冽，就让我的伤痕告诉这世界，我回头看到无数的双眼，我知道自己只能勇敢一点，我想要挣脱束缚我的枷锁，我知道拼搏是我唯一的选择，放弃属于我的一切，那么就让拼搏带着希望奔跑，奔跑。 一首非常燃的歌曲，来自一个漂亮男生王凯，拼搏。 欢迎你回来，欢迎大家继续为我停留在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感谢大家一直为我这么拼哈，摸鱼听节目有多不容易，虽然我没有体会过，但是我确实发自内心的感谢大家一直对节目的喜欢。有非常多的朋友定点在3点钟守候在收音机前，参与到我们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说一说今天9月1号你想起了谁。听着刚才这首特别燃的歌曲，我相信收音机前很多一直亲历在带娃第一线的老父母们肯定特别有感受哈，大家一直就是这么拼过来的对吧。我还记得在电影《银河补习班》里面，邓超对孩子说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什么，不要让你的脑子停下来，就是这样一句话让在洪水爆发时他的孩子得以自救。好，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调调，我们来听一首纯蒙语的童曲七个母音。其实在蒙古族当中他们也只有七个母音，我虽然不太会念哈，但是这一首歌的时间可以让大家学会。在这里七个母音和北斗七星还有七色彩虹都一样简单又生动。还是心疼了一下大家哈，在最终歌曲入选的时候，我一不小心还是挑了一下中文和蒙语结合的这一版歌，也不错，我们终于能够听懂一首外文歌曲了。这首歌七个母音， 七色彩虹挂在天空下， 汗毛变得更加亮堂堂， 七个母音就像七色光，一起唱得多开心， 草原歌儿唱着七个音， 祖先万字先学七母音， 七个母音就像七个音， 边学边唱我们多开心。 这首歌无论你在哪一个网络间的音乐播放器里你是找不到的，我想这也是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还会忠实的选择我们的广播来收听，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我们手里真的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资源，不是你在网络间随随便便付个费你就可以听得到的。 这个声音来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2021年，我们的播出时间是午后的3点到4点钟。我们来欢迎一下今天刚刚来报道、刚刚从古典与流行听过来的这一位孤云独去闲，真的是有一点闲云野鹤的意思哈。今天我们和大家说，9月1号，你想起了谁？5761说，9月夏季过去了，迎来了初秋，我喜欢这个时候的水果、螃蟹，大丰收，都是喜欢吃的，非常好。西哥说，今天让我想起了小学开学的那一天，班主任王彦春老师让我们所有的同学，男生排一队，女生排一队，小个儿在前给我们分座位。记得4年级的时候，我还在前面，怎么一开学我一下子就排到了后面，好有失落感呀，和我喜欢的同桌拉开了好远的距离，心里有一点难受。本来我看到前面好像你还有一点怎么说呢，有一点很沾沾自喜的感觉，因为长个了嘛，但是到了后面我还真的是替你可惜了。1246说，想起了当年的红领巾，想起的发的新的书。恭喜1840说，今天大宝正式的开启幼儿园的生活，早晨特意亲自送他去，小家伙居然一点也没哭。怎么意料当中，孩子就是那么不坚强的吗？我刚才说了，一定要相信孩子，多放手，多和孩子在一起，把孩子当作朋友来相处，你一定会尝到其中的甜头。 写的情书，谁来收？